Hello，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我们之前做过一期三星堆真的有5000年吗的影片中提到，在埃及塞加拉乌塞尔卡夫金字塔的边缘发现七个逾6000年历史的墓穴，当中有很多只罕见的猫以及圣甲虫木乃伊，而圣甲虫木乃伊更是在这个地区被首次发现。猫咪墓穴，是埃及人真的很宠爱猫咪，还是猫有什么特殊的力量呢？这些猫咪墓穴中的猫咪都被制成了木乃伊，在当时的埃及制作木乃伊是一件昂贵的事，可是为何会把猫咪与圣甲虫做成木乃伊呢？圣甲虫是一种古埃及象征符号，最流行的用途就是作为护身符，也有让死者重生之意，因此刻画在棺木上有保护木乃伊的作用。有时在政府印章上也会出现圣甲虫以象征皇室，而出土的数十只猫木乃伊中也有100个木质以及镀金猫雕像与一只猫首人身女神巴斯特的青铜雕像。猫在古埃及有一种特殊文化象征，至少在第五王朝期间，因为保护法老杀死毒蛇而被古埃及人所赞颂，并制成木乃伊作为宗教祭品。我们就是这样从各种考古中得知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知道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什么生物，例如恐龙、剑齿虎等等。可是还有一些从距今几亿年前存活下来的物种，经历了5次生物大灭绝依然可以活着，这些物种被称为活化石。那么是哪5次生物大灭绝呢？为何会导致生物大量死亡呢？过去5亿年来，地球经历5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化石记录显示每次灭绝出现在地质年代交界时期。已知的第一次灭绝是奥陶纪，约4亿4500万年前，物种损失了60%至70%，原因是短暂却剧烈的冰川期，当时大多数的生物都在海洋里，全球迅速形成的冰川冻结世界上大部分的水，导致海平面急剧下降，海绵动物与藻类等海洋生物都无一幸免。题外话，这里想纠正一个误区，就像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然后海平面会上升淹没大片陆地的假说，结果去年至今的确出现了大面积冰川融化，但是海平面不但没有升高反而下降了。其实我一直质疑海平面会升高的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水变成冰后体积会变大，就像一杯饮品加了冰后水位会上升，但是当冰融化时水并没有上涨，对吧？你的那杯饮品不会因为冰融化而满出来，而相反当冰变成水后体积也就随之变小，所以我认为冰川融化是不会导致水位上涨的。接下来就是泥盆纪，大约3亿7500万年至3亿6000万年前，物种损失高达75%，原因可能是海洋中的氧气消耗殆尽，海洋生物又一次受创，海平面的波动、气候变迁与小行星撞击都是可能的原因。另外还有理论主张陆生植物生命大量繁殖释放化合物，导致潜水水域的氧气耗尽。然后就是约2亿5200万年前的二叠纪，物种损失95%，有可能是小行星撞击或火山喷发，而这次也是灭绝之母，被称为大灭绝，同样摧毁了海洋和陆地生命，也是唯一使得昆虫几乎消失殆尽的灭绝。如果不是二叠纪的大灭绝的话，不知道我们现在见到的昆虫会不会更多呢？像蟑螂已经够让人受不了的了，就像我看火星异种时的感受，为何人类会怕昆虫呢？当然可能是我比较胆小，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应该不是来自同一个星球。再来就是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物种损失了70%到80%，这次的科学家并没有找到共识的答案。神秘的三叠纪灭绝消灭了许多大型陆地动物，其中包括大多数的祖龙类。恐龙就是从祖龙类演化而来，现存的鸟类、鳄与祖龙类有亲缘关系，而大多数大型两栖动物也消失了。另外还有理论指出，盘古大陆解体期间的大范围岩浆喷发可能释放巨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暖化失控。而其他科学家则质疑小行星撞击是主因，但没有找到相关的陨石坑。最后一次是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物种损失75%，猜测又是因为小行星撞击的原因。太空陨石是造成白垩纪灭绝的头号可能原因，而墨西哥尤加丹半岛附近的大型陨石坑支持了小行星撞及地球的假设。又是小行星撞地球，我想这可能是万能的解释了吧。看来大约1亿年至5000多万年的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大灭绝，而我们距离最后一次白垩纪大灭绝已经有6000多万年了，所以下一次大灭绝可能随时发生。说不定现在的全球急剧变暖并不是人类直接造成的，而是自然规律。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想， 是不是这五次大灭绝都与人类有关呢？人类文明是不是已经不止一次高度发展了呢？按照我们现在生活文献大量数字化，而且有着火化遗体的传统，将来再过数千年后，可能无人找到我们存在过的证据，是不是每次造成大灭绝的人类都在犯同一个错误呢？不过顺带一提的是，恐龙其实并不像电影中的样子，那些大型的蜥蜴，它们其实很多都有着毛发，尤其是猎食性恐龙。那以后的话，到时候会专门做一期影片，讲讲那些人类对恐龙的误区。不过白垩纪多数哺乳动物，乌龟、鳄鱼、青蛙存活，还有鸟类与多数海洋生物，因为恐龙消失殆尽，哺乳动物大量繁衍，最终产生可能造成第六次大规模灭绝的人类。人类是否会引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不得而知，但人类的出现的确改变了地球，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给地球带来的冲击。人类一步一步试图控制一切，摆脱大自然的束缚，要成为地球真正的主人。不过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经历了这五次大灭绝依然可以存活至今的活化石。活化石中最典型的就是猴了吧，它属于节肢动物，常见于大西洋海滩，它的祖先最早在古生代潜水区生活。猴在过去 4.45 亿年前变化很小，几乎与4亿年前没什么区别。它们的幼虫其实是三叶虫，起码外观与三叶虫非常的接近。猴是极少有可以经历五次生物大灭绝依然存活的物种，它们从奥陶纪开始就存在，当时恐龙尚未出现，大部分都是海洋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它同时代的动物都进化或者灭绝，而唯独只有猴从四亿多年前至今保留它原始而古老的相貌，可以说是最古老的活化石。可惜它现在已经是濒危物种了，不过这并不是它适应不了变化，它们经历了地球五次极端变化都可以存活，证明大自然已经无法消灭这个物种。不过可惜的是，他们遇上了人类。猴的特别之处就是这种动物竟然没有免疫系统。经过这次疫情，相信大家都多少了解了免疫系统重要性，可偏偏猴就没有免疫系统。那么他们是怎么在满是病毒细菌的世界存活下来的呢？秘密就是在血液之中。地球上大部分生物的血都是红色的，那是因为含红色铁离子的血红蛋白，而猴竟然是蓝色的，因为它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的血蓝蛋白，这种血液可以锁住病毒，这样就不会被病毒侵袭。这种蓝色血液的提取物猴试剂可以准确快速地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因细菌感染而致病。在制药与食品工业中，可以用它对毒素污染进行监测，就连新冠病毒的疫苗也需要用到猴试剂。猴血还可以制药，甚至治疗艾滋病毒。如果要说地球上有外星生物，我想一定就是猴了吧。而奇特的是，猴是一夫一妻制的，猴的外形酷似罩甲，经常一公一母成对出现，又被称为夫妻鱼。然而因为连续数年的捕杀成猴，导致猴的数量大减，即使后来对猴只抽取一只猴30%的血，但依然出现明显的贫血现象，并影响猴的繁殖能力。加上猴每年冬季会游回深海冬眠，因此猴人工养殖难度还很大。猴因为环境影响数量不断减少，虽然为猴设立了保护区，但是仍然有不少不法分子乱捕滥杀猴。猴数量的减少，猴血也就越来越贵，一公升15,000美元，而这样使得更多人去抓捕猴，最后很可能猴这种这么顽强的生物会灭绝在人类的手上。还有一种是泥盆纪存活至今的枪棘鱼，相信大家都听过，曾经被认为在6,000万年前已经灭绝。然而在1938年12月，在南非东海岸捕捞到一只非常不寻常的鱼，它呈甘蓝色，约1.5米长，52公斤重。这是人类首次发现活的枪棘鱼。枪棘鱼与其他的鱼类不太一样，它具有像四肢一样的鳍，并可以游出怪异的泳姿，因此古生物学家怀疑枪棘鱼是陆生四足类的祖先。另外它也是现存生物中曾与恐龙分别横行水中与陆上的生物。枪棘鱼浑身布满坚硬的鳞甲，所以几乎在海中没有天敌。它在四亿年前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令人惊讶的是，雌性在孕育后代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雌性怀孕3年左右，在动物王国中 相当罕见，然后完全成型的鱼苗以500克体重来到世界，也就是说怀孕末期的雌性非常重，一条怀孕的雌鱼甚至将近100公斤。还有一点令人惊讶的是，与猴一样，基因对比后发现雌鱼只与一条雄鱼交配，这意味着一次繁殖中所有鱼子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父亲。对于其他鱼类，比如孔雀鱼、剑尾鱼，都是与多个雄性交配，最大限度地提高后代的遗传多样性。而现在尚存的活化石越来越少，希望这些幸存者不会最终在人类手上灭绝。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